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阴，最低气温-2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7，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2020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稳步提升，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本周日最低气温-10摄氏度。今天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14周年。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从北京市统计局了解到，2020年京津冀区域发展指数为119.33，与2014年相比，年均提高3.22个百分点。其中，绿色发展指数、创新发展指数、共享发展指数是推动总指数上升的主要因素。三个分指数当中，绿色发展指数以140.81位列第一。三地去年在节能减排、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的成效显著。根据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从明天到周日，本市将再迎来一波寒潮，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将轮番上阵，最低气温下探至-10摄氏度，创下今冬以来气温最低值，风寒效应剧烈。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为应对这次寒潮，市气象台已于今天15点发布寒潮蓝色预警。这次寒潮将先后带来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寒潮前锋将在明天前半夜挺进本市，带来全市范围的零星小雪或小雪。中心城区以零星小雪为主，雪量不足1毫米。西南部山区雪量相对明显，降雪量1至2毫米左右。和降雪同时而来的是平均风力3至4级、短时6至7级的大风，尤其是周五、周六和周日上午的短时风力较大。此外，这次寒潮带来的降温也尤为剧烈。本周五气温断崖式下跌8摄氏度以上，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跌至冰点以下，为-4至-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更是低至-10摄氏度左右，这也是今年冬天以来北京的气温最低值。这种低温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下周一本市的气温才会缓慢回升。剧烈的风寒效应下，体感会比实际温度更低，防寒保暖是重中之重，要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另外，雪后路面湿滑，道路易结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大风天还要注意防风防火，远离临时搭建物，保护自身安全。 继续关注新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一级巡视员郝峰林今天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总体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其中优良率由2016年的26.5%上升至目前的33%，上升了6.5个百分点。各学段学生超重和肥胖的比例、视力不良率比例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教育部今天发布消息，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全国报考人数为475万。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要认真做好个人疫情防护，提前了解考点有关严考防疫要求，按规定做好各项准备。教育部提醒考生遵纪守法，诚信考试，不携带手机等各类无线通信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场，不参与违考、涉考违法犯罪活动。希望广大考生保持良好心态，沉着应考，通过个人努力成就美好梦想。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为您带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今天是国家大剧院建院14周年纪念日。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大剧院取消了往年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但是推出了系列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活动及演出，多项展览也与观众见面。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天池你好。 你好，冰冰。 今年国家大剧院的院庆日啊，都包括哪些内容？观众可以参与哪些互动活动呢？ 好的，今天呢是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这个大剧院是依然采取实名制的这个预约购票参观的参观游览，和这个往年不同，往年是这个免费不免票啊，会向这个社会各界去发放这个门票。那么今天晚上明显是没有那么多人啊，但是呢，在这个大剧院 里边它整个的这个艺术体验的内容，尤其是公共空间里的内容，其实并不显得那么简陋啊。比如说在这个北水下廊道和橄榄亭这些公共空间里面啊，这个观众呢可以看到许多这个工作人员身穿着大剧院自制剧目的一些服装，与观众进行互动和合影啊。比如说这个民族歌剧《党的女儿》，舞剧《天路》， 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基督山伯爵》，《儿童歌剧白雪公主》等等。那么观众可以与这个剧中人啊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同时呢，在这个大剧院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演出，实际上都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时间安排来进行的。那么买票去观看今天晚上演出的观众也可以 这个正常的到这个剧场里面去观演啊，比如说这个当代舞剧《显形海》，还有大剧院制作的话剧《玩我之家》等等。另外呢，今天晚上在这个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啊，也会有这个大剧院会员的一个专场演出啊，是这个赖家静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音乐会。除此之外呢，在线上啊，大剧院也推出了两台这个音乐会， 也是到不了现场的观众也可以在线上去欣赏相关的这个音乐表演。除此之外呢，今天大剧院也是新开放了两个展览啊，一个是永不落幕的舞台国家大剧院艺术成果展。那么里边有非常丰富的大剧院建院14周年以来制作的多部剧目的详细的资料，甚至包括 许多剧目里边的这个服装啊，在这个玻璃橱窗里大家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有一面墙是这个大剧院的明星墙，所有在大剧院参与过演出的这个艺术家啊，在这个墙上以照片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呈现。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服装展啊，大家也可以在现场看到更多的大剧院舞美设计，包括服装设计里边的一些新的成就。 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大剧院的冬咖啡厅啊，今天也是新上线了一个依托于5G技术的这样的机器人咖啡师啊，它可以靠内置的这个程序去复刻这个得到过这个国际大奖的这个手冲咖啡这样的一个品质啊。那么以后到大剧院去，大家也可以体验到这个机器人为您冲的这个咖啡， 去品尝一下这个味道究竟是怎么样。总体来说，这个大剧院今天的这个开放日院庆日，虽然是很简约啊，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整体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也带给了观众一些不同的体验。嗯，没有。嗯，好的，感谢天池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嗯，再见。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夜间晴转阴，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67，首要污染物PM10，空气质量良。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节目内容。 听听FM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以上为广告时间。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